是他们全体皆听响楼到天亮，哪怕明天烟圈会黑臭的不像样。那天借你的肩膀哭了，他说话不算谎，你只弹吉他却不唱歌，背景音乐吗？想过一定是疯没用吧，动不动就红眼眶，他不声不响不见了，像被蒸发一样。你用来安慰我的话间最好听的讲，自己却笑得勉强，默默抽出了手掌。等我转身你就会追过来的，当你眼神流转浮生问我是爱是感情，那我分不清楚了，只像一扇都是这几秒在重复着，等到夜光正所应爱的段落，老花管的永远是什么，不管天穿梭着，只像目光暖和，因为在我关起之前另一段说是你的。就红眼眶，他不声不响不见了，像被蒸发一样。你用来安慰我的话间最好听的讲，自己却笑得勉强，默默抽出了手掌。等我转身你就会追过来的，当你眼神流转浮生问我是爱是感情呢，我分不清楚呢，像一生都是这几秒在重复着，等到夜光正所应爱的段落，老花光的永远是什么，不管天穿梭着，只像目光暖黄，因为在我关起之前另一段说是你的。等我转身你就会追过来，流转浮生问我是爱是感情呢，我分不清楚了，只想一生都是这几秒在重复着，等到夜光正所应爱的段落，老花光的永远是什么，不管天穿梭着，只想目光暖和，因为在我关起之前另一段说是 想不到爱是被寂寞包围，我好悲，诚实面对自己，原来我早就爱上了你，越想要否定越折磨自己，无法自拔陷下去，你微笑眼睛一场飞鱼，让我拥抱你，让我保护你，让我们都愿意相信爱，爱一个

他将同桌的你，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。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哟，